他的沉默不再沉默。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，我和你，你和我，狂飙爱意突然变得好梦，在此刻向你完全透露。你的笑容，你的秘密和你的星座，哦哦，在我心深处建造一个你的王国。到底有没有发现我的不同，看着我最真实的失落，哦哦，在你心深处可否接受，不再退缩，不再